方瑞的垃圾话是堂堂正正地摆在公共频道。决策海无量呢，在完成这一套攻击，发现刘浩调整挺快，没有继续跟进的机会后，立即抽身就想撤退了。哪儿跑？刘浩特别英勇地在频道里嚷了一嗓子，以显得自己并没有被方瑞打懵。魔剑士暗无天日站稳身形的一瞬，一个地裂波动剑就飞快地卷了过来。 只可惜海无量早已经一个跟头翻走，立即将自己引入了那边的一块岩石背后。对手可是猥琐流的大师，刘浩哪敢直接就让暗无天日追上，决策横向移动，硬是先拉出了比较充裕的空间，这才朝那一方一赶，拉出了空间。海无量果然藏在岩石后，蓄着念气准备使坏呢。 结果一看刘浩这有防备的模样，也只好无奈先收了手。这么小心啊？怕了？方瑞频道里说道。有种你不要跑！刘浩叫道。不行啊，我很怕你的。方瑞回答的那叫一个爽快，但是任谁也看得出这是个玩笑话。挺没出息的话放他这也变得好像嘲讽一般，而且方瑞十分言出必行。 说着就再让海无量走位根本不和刘浩正面交战。结果他这跑又跑不太远，又是往岩石背后绕，竟是准备和刘浩在这里兜圈子。这手法有点无赖，但是从猥琐流手里使将出来，大家顿觉合理。刘浩有心直接一个波动阵将那一片区域全给笼罩了，却又怕正吟唱的时候海无量突然跳出来偷袭。 略一犹豫后，暗无天日上前，但是却不做追赶，只是贴近了岩石一些后，将左右都收入视角，手提短剑做好了一剑出手的准备。刘浩是准备守株待兔，无论方瑞是继续顺时针转过来，还是突改逆时针，他只在这里等。结果左等右等，不见海无量，公共频道里方瑞的垃圾话却又来了。哎。 怎么回事？你怎么没来追我啊？不是叫我不要跑的吗？刘浩顿时吐了口血。这货难道转过岩石后就走人了吗？那现在呢？难道又已经绕到自己身后了？刘浩连忙就要转动视角，但在那一瞬突生警觉，仔细留意了左右地形，觉得这点时间里方瑞是无可能在自己没发现的情况下将海无量绕行自己身后的。险些冲动上当，刘浩按图了口气。可是现在方瑞到底是什么打算？他还是猜不透，是用这样的言语来麻痹自己，事实上正在大范围进行绕后，还是说就藏在岩石后等着伏击自己呢？刘浩不可能一直这样守下去。 他只好又操作着暗无天日退后，又是之前那般拉开空间的手法，然后拉出视角去查看岩石后方。这一看，海无量果然就藏在岩石后，手掌端在胸前，又是在蓄着念气，就等偷袭呢。这混账！刘浩心里怒骂着，这完全是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过程啊。 好在自己很冷静，不然真不知会怎样。方瑞呢，重复的花招被人识破了，只是在频道里扔了一句：“嘿，又被你发现了。”然后扭身就又顺时针去了。刘浩快疯了，这他妈地图是谁设计的？在这扔这么块破石头，烦不烦啊？给了这种家伙可乘之机，比赛的观赏性下降了很多啊，有没有？ 刘浩是这么想当然的，哪知道现场早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大家可能没被比赛的精彩激烈给吸引，但却被这戏耍的场面逗得哈哈大笑。而现在方瑞第三次进行这样的举动，刘浩会怎么应对呢？暗无天日短剑提起，吟唱，电光波动阵。方瑞的海无量绕到时候。 所以说起来，其实他对刘浩的举动也只能猜测。波动阵的吟唱只在最终凝结的那一瞬有声势发出，刘浩这次就赌对手不做这种判断。他赌对了。 方瑞的海无量并没有露头，暗无天日剑身上所凝聚起的电光波动最终在前方岩石边上汇聚成球，滋啦一声响，已是波动球凝聚而成的最后一瞬，电光瞬时间就已经璀璨地绽放开去，四处流窜。有目标他们会自动锁定，没有目标他们自动流窜。刘浩那好说是进了全明星的魔剑士选手，眼中未见攻击目标，但只从电光的流窜也能判断出许多。没有目标，刘浩一惊，这意味着海无量不在波动阵范围内，那么此时他的位置至少应该在……刘浩脑中迅速勾勒出电光波动阵的范围，并套换到前方场景，暗无天日也连忙快步冲上，视角一步步地拉开了，果然没有海无量的身影，但是那里岩石的背端，一个大概只容得下一人的夹缝好似一团阴影一般。刘浩的瞳孔迅速收缩了，作为一个魔剑士高手，他很清楚魔剑士所有技能的特点，电光波动阵范围里若有这样一个夹缝的话，角色是很大几率藏身其中不受伤害。这图刘浩并不是一无所知，但是这块岩石中藏有这么一个细节吗？刘浩真的不清楚，但是眼下他看到，立时就猜到海无量恐怕就在这里。只可惜已经迟了，他这次可是没什么防备，没计较什么空间，暗无天日很急切的就冲了过来。看到那夹缝，在他脑中咔咔咔连续闪出念头的功夫，方瑞的海无量已经出手。刘浩猜的没错，海无量就在这里。地雷阵，从夹缝中露出的只是海无量的双手，露出时已经拍在地上，念气在地壳内荡散开去，暗无天日闪避不及，被弹至半空。海无量再不猥琐，剑一般冲出，身形如风，夹带着念气轰杀至了暗无天日的身上。又是一波强攻，暗无天日的生命哗啦啦地下降着，现场星星粉丝哗啦啦地鼓着掌，一挑三，他们继续在呐喊着，而呼啸那边的粉丝已经基本闭嘴了，他们所信任的期待的副队长面对这个猥琐的方瑞好像办法也不多，这完全也和第一场第二场一样，节奏完全在对方的掌控之下，照这样下去已经不是胜负的问题了，而是方瑞这次会以多大的优势赢得这场一挑三。第三阵开打至今，海无量可还没伤血呢，暗无天日的生命倒是下去了，海无量 83% 的生命反倒是处于领先，而一挑三里通常需要担忧的一个法力问题，在海无量这儿也显得毫无压力了，因为方瑞攻击的效率实在太高了，但凡出手都是满载而归，如此法力消耗当然不会太多，此时战完这场绰绰有余。不过对于观众而言，眼中只看胜负，一时间倒考虑不到这么细节的东西，看现场的，看网络转播的，就这样看着方瑞来来去去各种折腾，最终把刘浩的暗无天日给磨死了。刘浩呢，好像也展示出了一点全明星水准的风范，这一回合他带走了海无量 15% 的生命，比前面两位呼啸选手都要优势一些，但是仅此而已。一挑三，生命消耗32%，这是方瑞最终交出的答卷。现场观众欢呼着，一直到方瑞从比赛台上走下，走回星星选手席的位置，都一直没有停歇。一挑三，星星唐柔曾经放言要做的事，没做到，现在却被对方方瑞给做到了。现场的好多记者都兴奋得有些坐不住了，他们恨不得比赛现在就结束，立即冲上去往死里采访一番。不过毕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绝大部分记者还是冷静下来，各种翻找资料，为赛后的采访进行积极的准备。这当中，电竞之家的常仙在接连两遍确认了10年来的第一次擂台赛上的一挑三后，他终于确信 方瑞创造了一个记录。一挑三优势最大的记录，生命消耗 32%， 这个成绩刷新了王杰希在第四赛季创造的最大优势记录 52% 的生命消耗，足足提高了 20%。 而且必须要着重指出的是，方瑞是擂台赛第一出场，他付出 32% 的生命是切切实实的打倒了三个生命 100% 的对手。而王杰希当时是第三顺位，守擂大将，虽然他完成的惊天逆转更加激动人心，但不管怎样，他付出的生命以及他击杀掉的对手的生命都是落于下风的。方瑞的这个记录含金量十足，甚至可以说很难很难超越。而他创造这一记录的方式也值得一书，他并不是以压倒性的优势摧枯拉朽一杀到底，这三场比赛用时都不短，打得都挺慢，方瑞是用他的猥琐流创造出了变态的效率，这种攻击效率真的不是那些强攻型选手可以复制的，他们在和对手的硬冲碰撞中免不了进行各种交换，最终付出的生命不可能会压缩到这么少。猥琐流受过很多冷眼的猥琐流终将因为这一记录载入联盟史册，史上最大优势的一场擂台赛一挑三是猥琐流创造的，这是方瑞的胜利，也是他哪怕转型气功师也要坚持的猥琐流的胜利。